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乱了和谐，朝凡人心张退，字典里没春天。 前大树，没有他依靠，归家也不必结语。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经典歌曲《稻香》，继续为您送上李健演唱的《风吹麦浪》。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，但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 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 亲爱的小孩，

是一首歌，我愿意为你守护你的秘密，不让任何人听见，我会发笑。